住在某山口，雾气湿衣裳，刮胡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

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 天是蓝的，装聋作哑。

草地。长发一涟漪，一白不沾湿巾，和同尘干白长舟渡孤西。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老老青青，月落乌啼，月牙落孤井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。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，暮色丛染红巾。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？ 如果生命可以独自结束，别留下我，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，回到天空。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，和世界一样，我渴望化作一缕尘土，随风飘荡。如果明天不曾难以捕捉想你的笑容，我也许永远在你身旁，和你一起埋葬。如果昨天不是那么虚幻，像梦一样，也许此时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。

差不多却没活了。

住我的生活。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对镜贴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，眼看天亮。 N'importe qui, et ça fait toi. J'ai dit n'importe quoi. Il suffisait de te parler. When you think you're

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安静地等待着春天。

城市，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近，有时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行，你却在何地。看世界里，不要忘记， 不要再忘记，抱着他的手， 愿我一个人我的你，就花陪我在这里，一个人等着更美丽。 歌词那么长，我却一直都记得。

风过，树未动，夜夜只为花相守。愿知秋，愿知柳，有你在左，我在右。说太多没有用，有缘会长相守，又何必强人留？为了红颜独消瘦，天空总有云卷云舒。在心头，雨过后已有暖感受，在夜深人静变成了温柔。像一场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少年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。岁月里万物求，唯有不断十八宿。我们歌 you take a mile. Don't let yourself fall. Don't let yourself stumble. I do all the time. Don't do the crime. Out of mine. Out of